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家训是指呢家庭对子女呢立身处世、持家置业的一个教诲，家训是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重要的约束作用。家训在中国形成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个人、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良好的一个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家训的内容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一个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家训。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自古以来，家训一直被认为对个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现在家训有望帮助环境保护。首先我们看看家训啊，英文的翻译呢叫做 Family Values。 Family Values，首先这个家庭啊 family， 然后呢 value 是价值观，家庭的价值观，那么也可以翻译成家训。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behavior，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影响力啊， significant 这个词我们讲过啊，皮老师在这里把这个词的拼写给大家再说一遍，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influence，后面跟这个介词 on something 哈，我们知道的 influence on something 对什么有影响，后面跟介词 on。 individual behavior， 每一个人的行为啊，每一个人我们想到的会 everyone 啊，没有问题，但今天我们学一个有点难度的词叫 individual 哈，每一个人 individual， 每一个人的行为 individual behavior， 个人的兴趣 individual interest 等等哈，个人的利益等等哈，表示每一个的独立的意思，用这个词 individual。 sinc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自古以来 ancient times in China， now they are expected to help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现在呢它有望哈能够帮助我们环境保护。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在江西省长水村的鲁玉明家的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家训。那么有一些家训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On the wall of 鲁玉明's house in 长水 village of 江西 province hangs a scroll， 一个卷轴哈，一幅画，这个 scroll 这个词表示说可以卷开能够打开的这么一幅画，英文叫 scroll， S-C-R-O-L-L。那么这个词啊也可以指在电脑里面，比如说我们呢转动这个鼠标上的那个轴，然后呢上下翻动我们的页面，用这个 scroll up and scroll down， bearing his family's values， 写着他们的家训， some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ver 1000 years， 其中一些家训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上千年啊，我们用的一个叫 survive， 已经存活了多长时间哈，后面加一个年代，表示这个东西呢已经从过去到现在已经保存了、保持了多长多长的时间，用这个 survive。 除了强调传统的中国美德如责任心、孝道、正直和忠诚之外呢，那么在陆家啊，德高望重的长辈们建议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除了强调，用的一个介词呢 in addition to， 表示呢包括在内的啊，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讲过无数遍了。 in addition to the clean and the simple words， 一些非常简洁明了的一些词啊 words，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强调传统的中国的一些美德。美德这一词我们看看怎么翻译， virtue， V-I-R-T-U-E virtue， such as duty， 一个责任心啊 ,D-U-T-Y， 然后呢孝道，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filial, F-I-L-I-A-L, filial 表示说有孝道的这么一个 piety, 一种忠诚哈、啊，合到一起呢叫做孝道哈、啊、filial piety, 这个 piety 是 P-I-E-T-Y, 合到一起呢是 filial piety, 接下来呢是正直 integrity,I-N-T-E-G-R-I-T-Y 这次是非常的好来形容一个人哈、啊，一个人的本性啊，一个人的品性啊，特别的好，特别的正直，我们用这个词 integrity 哈、啊。因此呢无论是在用人单位啊，还是说处朋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品质是非常的重要的。 He's a man of integrity, 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哈、啊，或者正直感的这么一个人 integrity。 然后呢 loyalty 忠诚啊 loyaltyL-O-Y-A-L-T-Y loyalty 在陆氏家族当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们这个德高望重这里面用的是 respected and elderly member respected 表示说呢得到人们尊重后面这 elderly 表示呢年长的合到一起呢叫 the respected and elderly member from Lu's family suggested adding something new 他们呢建议呢增加一些家训的内容 suggest 建议后面如果说跟动词的话呢 suggest 这个词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后面要求呢这个动词加上 ing 的形式变成动名词的这么一个形式 suggest doing something 哈，同学们记下来啊，这里面呢用的是 adding 啊 suggest adding something new respecting nature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这一建议呢在2013年得到了200多户家庭的赞同绝大多数人家觉得建议呢是非常有必要的 The suggestion was approved 同意表示说通过了 approved by over 200 household 200多户哈我们说这个户呢英文叫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who have the surname Lu in the village in 2013 在中国啊家训呢往往是由那些睿智哈受人尊敬的先辈们所写用来启迪后代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建立了一套行为的一个准则 Family values written by wise and respected forebears 这里面首先看一下家训被谁哈、啊、所写呢是睿智受人尊敬的先辈们首先睿智呢叫 wise 啊，聪明的然后呢是 respected 受人尊敬的 forebears 表示先辈 F-O-R-E-B-E-A-R 所以合到一起呢是 wise and respected forebears表示睿智受人尊敬的先辈那么 has been used by Chinese to enlighten future generations 用来启迪后代啊，启迪 enlighten 这个词啊我们看一看它最核心的是这个 light 光这个词哈、啊。然后呢在这个 light 光前面加个 en 啊，前面加一个 en 后面再加一个 en 表示说一个东西对别人来讲有启蒙有启发启迪的作用用来启迪后代后代叫 future generation they established a code of conduct 他们建立了一套行为的准则 conduct c-o-n-d-u-c-t 表示行为 code 表示一个规则同时这个 code 可以跟很多的词啊连用比如说 dress code d-r-e-s-s 表示穿衣服的一个规则哈、啊。我们说在学校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会有一些叫 dress code they establish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home and in society at large 在家庭和社会总的一个大的氛围内哈、啊，建立一套规则那么看一下陆家他们的这个家训啊每隔十年哈、啊、就会更新哈、啊、不仅仅更新他们的家训同时啊会更新他们的家谱保护环境哈、啊、是他们自宋朝搬到这个村子以来第19次修改自己的家训了 Lu's family has update U-P-D-A-T-E 更新 their pedigree P-E-D-I-G-R-E-E 这个词表示家谱 and modify their family values同时修改 modify M-O-D-I-F-Y modify their family values every decade or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以及呢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他们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家谱以及呢他们的家训 The addition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环境保护的这么一个加入 was the 19th modifications， 第19次修改加训啊，叫做 modifications。 刚才我们讲的是 modify 修改的动词，而刚才呢是 modification 是它的名词，表示修改，它的拼写是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 所以两个词哈，一个是动词 modify， 一个是名词 modification。 Since they moved to the village in the Song Dynasty 啊，他们从宋朝就搬到了这个村啊，之后呢就一直住在这个村子里面。那么他们在家训中增加了环境保护，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之前的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啊。We add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our family values， 环境保护啊放到家训当中。 Because we learned a painful lesson a few years ago，因为之前我们学了一课，这直译 learn a lesson 表示学了一课，而前面加一个 a painful lesson， 学了一个痛苦的一课，就可以翻译成惨痛的一个教训。那么看一看原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啊，长水这个村啊被森林和山脉所包围，农民们几乎没有农田可以耕种，因此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不得不靠卖树来谋生。长水 surrounded by forests and mountains， 被森林和山脉所包围， leaving villager with little farmland， 几乎没有任何的 farmland， 因为前面用一个 little 表示几乎没有的意思。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y have to make a living by selling trees， 通过卖树来谋生啊， make a living by selling trees。 那么很多人啊现在都后悔了哈，那么他们说呢，我砍了很多的树，现在呢我都后悔了。 I cut down many trees which I now regret， 现在非常的后悔 regret。 还有一些人甚至卖掉了一棵500年的中国紫杉树啊，非常珍贵的一个树，当时大家不知道这个树木的这个珍贵。 We even sold 500 year old ChineseYew 啊，这里面 Yew 啊叫紫杉树。Said villager who once owned a furniture plant near the village 啊，其中的一个家具厂的老板啊说到呢，曾经卖了一棵500年的中国紫杉啊，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的后悔。那么由于过度的森林的砍伐啊，村里面许多的山都变得光秃秃的。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呢，泥浆和岩石冲到河里。这是村民啊饮水的主要的来源。那么由于环境的恶化，很多年轻人逐渐的离开了家乡，到城市呢找工作。Due to the excessive deforestation， excessive E-X-C-E-S-S-I-V-E 表示过度的 deforestation， 我们学过 forest 是森林， forestation 表示说这个森林化，但前面加个 de 呢表示说砍伐了。 Many hills in the village became bare，B-A-R-E 变得呢非常的光秃。 When there was a thunderstorm mud and rocks rushed into the river、泥浆和岩石冲到河里的话呢，那么会污染这个河流。 Which was the main source of drinking water for the village， Young people gradually left their hometown to seek jobs in the city， 环顾我们的村庄，我们开始呢意识到我们做了多么可怕的一些事情啊。 Looking around the village we started realizing 啊，突然的意识到呢 what terrible things we had done。 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Family values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behavior sinc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Now they are expected to help protect the environmentOn the wall of Lu Yuming's house in Changshui Village of Jiangxi Province hang a scroll bearing his family's value, some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ver 1,000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clear and simple words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such as duty, filial piety, integrity, and loyalty,The respected and elderly member from the Lu's family suggested adding something new, respecting nature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suggestion was approved by over 200 households who have the name Lu in the village in 2013. Family values written by wise and respected forebears have been used by Chinese to enlighten future generations. They established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home and society at large. Lu's family have updated the pedigree and modified their family values every decade also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addition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was the 19th modification since they moved to the village in the Song Dynasty. We add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our family values because we learned a painful lesson a few years ago, said Lu. Changshui is surrounded by forest and mountains, leaving villagers with little farmland.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they have to make a living by selling trees. I cut down many trees, which I now regret. We even sold a 500-year-old Chinese yew, said a villager who once owned a furniture plant near the village. Due to the excessive deforestation, many hills in the village became bare. When there was a thunderstorm, mud and rocks rushed into the river, which was the main source of drinking water for the villagers. Young people gradually left their hometown to seek jobs in the cities. Looking around our village, we started realizing what terrible things we have done.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王若曦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她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name is Lucy. I am 9 years old. I am a girl. I like reading books and art and like science. I hope everybody will like me. There are 4 people in my family. My mother, my father, my brother, and me. I am love my family. Thank you. Pink Tail, get up. It's time for school. I don't want you get up. Who is worrying?On Monday, Dan doesn't want to get up. Well, computer classes is so interesting. The Monday computer class, Tim doesn't email. She is very happy. You handle it first. In Tuesday math class, Sam helped Tim. Good music. In Wednesday's music class, Tim listened to beautiful music. This is fun.In Thursday English class, Tim and classmates are playing English game. I want to go to school. It's too early, Tim. Why doesn't Tim want to go to school on Friday morning?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牙掉了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riendship.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Missing Tooth.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掉牙了。嗯，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After show and tell, Robbie put away his baseball cards. One fell out. Robbie did not see it, but Arlo did. 那在展示和讲述环节之后呢 ,Robbie 就把这一盒子的棒球卡收了起来，可是有一张却掉了下来。Robbie 根本就没注意到，但是 Arlo 却看到了。Arlo picked it up. It was a peach rose card. 哦，那 Arlo 把这张卡捡了起来，一看是棒球明星 Pete Rose 的这张卡。Arlo wanted to keep the card. He almost put it in his pocket. 那 Arlo 啊，非常想拥有这张卡呢。他几乎就已经把这张卡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了。Then he looked at Robbie. It was Robbie's card. He would be sad without it. It was wrong for Arlo to take it. 然后啊，他看了看 Robbie， 这是 Robbie 的卡。如果没有这张卡， Robbie 会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对于 Arlo 来说，拿走别人的卡也是不对的。Robbie was feeding the fish. Arlo went over to him. 这个时候 Robbie 正在给鱼喂鱼食， Arlo 走上前去。 Here, Robbie, said Arlo. You dropped this. Gee, thanks, Arlo, said Robbie. 那这个时候 Arlo 就说呀，哦，你在这儿啊 Robbie， 你看呢，你把这个东西掉了。Robbie 一看是自己最心爱的棒球卡，说到了，哦，我的天哪，真的太感谢你了 ，Arlo。Robbie went and put the card in his box。那 Robbie 呀，赶紧把这张卡收在了自己的盒子里面。I am sorry we had a fight, Robbie said. Arlo nodded. Robbie 说，我们吵架了，我真的很抱歉。Arlo 认同的点着头。Me too, he said. 他说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Robbie took something out of his pocket. It was 10 cents. Take this back, said Robbie. It was stupid to make a bet. 然后 Robbie 呢就从自己的兜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啊，原来是那十美分。Robbie 就说呀，把这十美分拿回去吧。嗯，打赌这件事情真的很傻很傻。Arlo thought for a moment. Then he said, No, you keep it. A bet is a bet. Come on, let's go play. 可是这个时候 Arlo 却想了想，然后他说道，不，你留着吧，打赌就是打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外面玩吧。嗯， Arlo 可真是一个很棒的男孩啊。 Arlo and Robbie ran out to the jungle gym.那 Arlo 和 Robbie 啊一起跑到了户外，他们要一起来玩攀爬架这个活动呢。They climbed up to the top. 他们一起爬到了最顶上。Arlo hung upside down. His mouth bumped on the bar. 然后啊 ,Arlo 倒挂在这个架子上，这个时候他的嘴一下子磕在了杆上。嗯嗯。Arlo sat up.His hand was over his mouth. 这个时候 Arlo 坐了起来，他的手啊捂住了自己的嘴。 Robbie, look at this, cried Arlo. 然后 Arlo 就大声地喊着说 Robbie, Robbie, 你快看这个。 Arlo held out his hand. There was a tooth in it. 然后呢他伸出了自己的手，一看在手上有一颗牙。 Now we have matching teeth again, said Robbie. No, we don't, said Arlo. 那 Robbie 就说呀，你看现在我们的牙齿啊又一样了。可是 Arlo 却说，不，我们不一样。 Arlo opened his mouth. The hole was in a different place. 然后 Arlo 呢就张开了自己的嘴巴，一看原来掉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Arlo and Robbie both smiled a big smile. They did not have matching teeth, but they were best friends anyway. 那这个时候 Arlo 和 Robbie 啊他们一起开怀大笑。嗯，你看呢，他们虽然掉牙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嗯，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而且有意义的故事，对吗？好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书后的这句总结吧。 Arlo and Robbie match. Arlo 和 Robbie 是一对要好的朋友，而且他们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相似。 They each are missing a tooth. 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掉了一颗牙。 But